《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九章《黑魔标记》第十九集。 你们赌钱的事可不要告诉你们的妈妈。 在大家慢慢走下铺着紫红色地毯的楼梯时，维斯莱先生恳求弗雷德和乔治说， 别担心爸爸。 弗雷德开心地说， 这笔钱我们有许多宏伟的计划，我们才不想让它被没收呢。 维斯莱先生迟疑了一下，大概是想问问他们宏伟的计划是什么，但他转念一想，似乎决定还是不问为好。很快，离开体育场返回营地的人潮就把他们包围了。他们顺着被灯笼照亮的通道往回走，夜空里传来粗声粗气的歌声，小矮妖们不停地在他们头顶上穿梭飞驰，挥舞着手里的灯笼，嘎嘎欢笑。最后，终于到了帐篷边，可是谁也不想睡觉。考虑到周围实在太喧闹了，维斯莱先生便同意大家喝完一杯可可奶再进帐篷。大家立刻就为刚才比赛的事争论起来。关于撞人犯规的问题，维斯莱先生和查理争得不可开交。最后金妮在小桌边睡着了，把一杯热巧克力全洒在了地上，维斯莱先生才命令大家停止对比赛的争论，进去睡觉。赫敏和金妮钻进了旁边的帐篷，哈利和维斯莱家的男孩们换上睡衣，爬向他们的铺位。这时仍能听见营地另一边传来的歌声和奇怪的撞击声在夜空中久久回响。 哦，幸亏我没有值班。 维斯莱先生睡意浓浓地嘟哝说， 幸亏我不用去叫爱尔兰人停止欢庆胜利，不然真是难以想象。 哈利睡在罗恩的上铺，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帐篷里的帆布棚顶，看着偶尔有一个小矮腰提着灯笼从上面飞过，掠过一道闪光，他脑海里又浮现出克鲁姆的一些精彩动作。他真渴望骑到自己的火弩箭上，尝试一下朗斯机甲动作。奥利弗伍德虽然设计了那么些动来动去的示意图，但不知怎的，他从来没有传授过这种假动作应该怎么做。哈利仿佛看见自己穿着背后印着他名字的长袍，想象着听见十万观众的震耳欲聋的欢呼，而卢多巴格曼的声音在整个体育场内回荡。 热烈欢迎波特！ 哈利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睡着，他一直在幻想像克鲁姆那样飞翔，也许就这样不知不觉进入了梦境。他只知道维斯莱先生突然大喊起来， 起来罗恩，哈利，快点起来，有紧急情况。 哈利猛地坐起身，脑袋撞在了帆布顶上。 啊，什么事？ 他问。隐隐约约的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儿。营地上的声音变了，歌声停止了，他听见了惊叫声和人们慌乱的奔跑声。他从双层床上滑下来，伸手去拿衣服，可是维斯莱先生说， 来不及了，哈利，随便穿一件外衣就出去吧，快点。 维斯莱先生自己就是把牛仔裤直接套在睡裤上的。哈利听从吩咐，急急忙忙奔出帐篷，罗恩跟在他身后。就着仍在燃烧的几堆篝火的火光，哈利看见人们纷纷朝树林里跑去，好像在逃避某个在营地上向他们移动的东西。那东西古怪地闪着光，还发出打枪一般的声音，响亮的讥笑声、狂笑声、醉醺醺的叫嚷声也都向他们移动过来。接着一道绿色的强光一闪，照亮了周围的一切。一群巫师紧紧挤作一团，每个人都把手里的魔杖向上指着，一起向前推进，慢慢地在场地上移动。哈利眯着眼睛仔细打量，这些人似乎没有面孔。接着他才反应过来，他们的脑袋上戴着兜帽，脸上罩着面具，在他们头顶上方，四个挣扎着的人影在空中漂浮，被扭曲成各种怪异的形状，就好像地面上这些蒙面巫师是操纵木偶的人，而他们上方那几个人是牵线木偶， 被从魔杖里射向空中的无形的绳子控制着，其中两个人影很小。更多的巫师加入到前进的队伍中，大声笑着，指着上面漂浮的几具躯体。随着游行队伍的不断壮大，帐篷被挤塌了。有一两次，哈利看见一个游行者用魔杖把路边的帐篷点着了，几个帐篷都燃烧起来，尖叫声更响亮了。当空中漂浮的那几个人从燃烧的帐篷上经过，被火光突然照亮时，哈利认出其中一个是营地管理员罗伯茨先生，另外三个看样子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下面的一个游行者用魔杖把罗伯茨夫人吊成了头朝下，罗伯茨夫人的睡衣垂落下来，露出一大堆松垮的内裤。下面的人群开心地尖叫起哄，他挣扎着想把自己的身体盖住。 我真恶心， 罗恩嘟哝说，望着那个最小的麻瓜小孩。小孩在离地面60英尺的半空开始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脑袋软绵绵的，忽而歪向这边，忽而歪向那边。 太不像话了， 赫敏和金妮匆匆向他们跑来，一边把外衣套在睡衣外面，维斯兰先生跟在他们后面。就在这时，比尔、查理和珀西也从男孩们的帐篷里出来了。他们穿戴整齐，袖子高高卷起，魔杖拿在手里。 我们要帮助布里维持秩序。 维斯莱先生的声音盖过了喧闹声，他卷起了自己的袖子。 你们几个快进林子里去，走在一起，不要散开。等事情解决后，我再去找你们。 比尔、查理和珀西已经朝迎面过来的游行队伍奔去。维斯莱先生赶紧追了上去。布里的工作人员从四面八方奔向混乱的源头，罗伯茨一家下面的那群人越走越近了。 快走， 弗雷德说着，一把抓住金妮的手，把她往树林里拖去。哈利、罗恩、赫敏和乔治在后面跟着。他们钻进树林时都扭头朝身后望着，只见罗伯茨一家下面的队伍比刚才更庞大了。可以看见布里的巫师工作人员拼命想冲进去，接近中间那些戴兜帽的巫师，可是遇到了很大阻力。看样子他们似乎不敢施什么魔法，生怕会使罗伯茨一家摔下来。原先照亮通往体育场道路的彩灯现在已经熄灭了，树林里有一些黑乎乎的人影跌跌撞撞地走着，小孩在哭闹，紧张焦虑的叫喊声和说话声在周围寒冷的夜空中回荡。哈利感到自己被人群推来搡去，但看不清这些人的面孔。然后他听见罗恩痛苦地喊叫起来。 怎么回事？ 赫敏紧张地问，猛地刹住脚步，哈利撞到了他身上。 罗恩，你在哪里？我们太傻了，荧光闪烁。 他把魔杖点亮了，用那道狭窄的光柱照着小路。罗恩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被树根绊倒了。 他气呼呼地说，从地上站了起来。 长着那样一双脚，很难不被绊倒。 一个脱枪脱掉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哈利、罗恩和赫敏猛地转过身来。德拉科马尔福独自一人站在近旁，靠着一棵树，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他抱着双臂，看样子刚才一直在透过树间缝隙望着营地上的混乱场面。罗恩对马尔福说了一句粗话，哈利知道若是维斯莱夫人在场，他是绝对不敢说这种话的。 嘴里干净些， 马尔福说，浅色的眼睛在夜色中闪闪发亮。 我看你们最好还是抓紧时间逃跑吧，你们不希望他被人发现吧。 他冲赫敏点了点头。就在这时，营地那边传来一声巨响，如同扔响了一枚炸弹，一道绿光霎时照亮了他们周围的树木。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赫敏不服气地问。 克兰杰，他们找的就是麻瓜， 马尔福说。 难道你愿意在半空中展示你的衬裤？如果你愿意，就在这里待着吧。他们正朝这边走来，我们大家可以大笑一场了。 赫敏是个女巫， 哈利愤怒地吼道。 随你的便吧，波特。 马尔福说，脸上露出了狞笑。 如果你们觉得他们辨认不出泥巴种，就尽管待在这里好了。 你说话注意点， 罗恩喊道。在场的人都知道，泥巴种是一句很难听的话，用来骂那些父母是麻瓜的巫师。 别理他，罗恩。 赫敏急忙说道。他看见罗恩向马尔福逼近一步，便赶紧抓住罗恩的胳膊阻止了他。树林的另一边突然传来一声爆响，比他们听见的任何声音都震耳。旁边有几个人尖叫起来，马尔福轻轻地笑出了声。 太容易受惊吓了，这些人。什么？ 他懒洋洋地说。 我猜你爸爸叫你们都藏起来吧。他准备做什么？去把那些麻瓜救出来？ 你的父母呢？ 哈利火了，说道。 在那边，蒙着面罩，是不是？ 马尔福把脸转向哈利，脸上仍然微笑着。 我说，如果是这样，我也不可能告诉你，对吗，波特？ 快走吧。 赫敏用厌恶的目光看了马尔福一眼，说道。 我们去找找其他人吧。 把你那颗毛蓬蓬的大脑袋低下，格兰杰。 马尔福讥笑道。 快走。 赫敏又说了一遍，拉着哈利和罗恩继续上路了。 我可跟你打赌，他爸爸肯定是那些蒙面家伙当中的一个。 罗恩气愤地说。 如果运气好，布里会抓住他的。 赫敏激动地说。 啊，我真不敢相信这件事。其他人上哪儿去了？ 弗雷德、乔治和金妮已不见踪影，小路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一个个都紧张地扭过头，朝营地上发生骚动的方向张望。在小路边，一群身穿睡衣的少男少女挤成一团，吵吵嚷嚷地争论着什么。当他们看见哈利、罗恩和赫敏时，一个有着浓密全发的小姑娘转过身，很快地说： 马克西姆女士在哪里？我们找不到她了。 什么？ 罗恩说。 哦。 说话的小姑娘又把身子转了回去。他们继续往前走时，清楚地听见她说了一句霍格沃茨。 布斯巴顿。 赫敏低声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哈利说。 他们肯定是布斯巴顿的。 赫敏说。 你知道的，布斯巴顿魔法学院，我在欧洲魔法教育评估上读到过。 哦，原来是这样。 哈利说。 弗雷德和乔治不可能走得太远。 罗恩说着抽出魔杖，也像赫敏一样把它点亮了，然后眯起眼睛顺着小路望去。哈利在外衣的口袋里寻找自己的魔杖，可是魔杖不见了，他找到的只有那架全景望远镜。 哎呀，糟糕，真不敢相信，我的魔杖丢了。你在开玩笑吧？ 罗恩和赫敏把他们的魔杖高高举起，让细长的光柱照亮更多的地方。哈利在周围找了又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的魔杖。 也许落在帐篷里了， 罗恩说。 会不会是刚才奔跑的时候从你口袋里掉出来了？ 赫敏焦急地问道。 是啊， 哈利说。 很可能。 在魔法世界里，他总是把魔杖随时带在身上，此刻在这样的情景下发现魔杖不见了，他感到自己软弱无助。